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下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。今天是小寒节气，白天风轻云淡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适合户外活动和继续通风。由于天气寒冷，流感高发，提醒大家要注意防寒保暖，积极预防感冒。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晴见多云，北至南风2-3/4级，最高气温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，南转北风2-3/4级，最低气温-6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。 小说联播。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，鼓楼在前，红墙灰瓦；钟楼在后，灰墙绿瓦。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，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，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、下一天、下一月、下一年、下一代，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。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，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，作者刘心武，演播梁言。 郭姓在厨房里拌饺子馅儿，荀兴旺坐在厨房里的一把藤椅上，抽着叶子烟跟他聊天。饺子馅儿是鸡蛋茴香的，杏儿一边搅和着一边往里撒盐。爹说过，他跟您都口重，别人觉得齁咸的时候，爹跟您吃的正好。荀兴旺微微点头，他咬着烟斗，喷出的烟雾照着他那一张棱角分明的脸庞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杏儿受不了枣抽卷烟的气味，可荀大爷抽烟斗的这气味，他一点儿也不讨厌。大爷，您再讲点您跟俺爹的事儿吧，俺听不够。荀兴旺想了想，你爹啊，水性比我好，那时候还没有你磊子哥，也没有你。我跟你爹刚进厂不久，每到礼拜天就是骑着车啊到远处玩去。哎，那高碑店水闸跟前，水深4丈7，闸上有个人不小心把手表掉底下去了，我跟你爹就潜水下去帮人捞。我下去没多的功夫，就眼睛发酸，耳朵发紧，只见着底下竟是打上游冲下来的水泥构件，露着钢筋钩子，哎呦，让人发怵。我没找着表就浮上来了，你爹那可是过了好一阵子才从水里钻出来。嘿，那熊菩萨可不像我那么大起大落，光咧着嘴乐，手里就举着人家那块表。哎呀，你说他能耐不能耐啊？杏儿闭着饺子馅里的水儿，听得出神。他觉得能听荀大爷给他讲自己爹的这些事儿，是他这回进城最大的快乐。荀兴旺在这种零碎的回忆中，心灵也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慰藉。他又想出一段， 我们哥俩进了厂啊，开始都当木工，你爹可比我手笨，我头一天就打出了个四脚八叉的长板凳，扛着去办公室给厂长看。你爹呢，咦，忙活了一天还对不上嘴儿，急得满头冒出那豌豆大的汗珠子。哎，可他有股子犟劲儿，晚上他不睡觉，偷偷的又跑去干。第二天他那板凳也对出来了。杏儿听得直笑，一双眼睛成了弯弯的月牙儿。我们哥俩呀都喜欢鲜亮好看的摆设，记得我们哥俩都娶了媳妇以后，从工棚里的临时住房往那排房的宿舍里搬，俩人一人一条扁担，一头是被窝卷啊衣服什么的，另一头就是玻璃大盆景，是打东边门外头的那白桥小事买来的，半米见方，里头是玻璃烧的菊花，买下的时候才花了2块来钱。你娘跟你磊子哥他妈跟在我们哥俩的挑子后头走，那时候你娘怀里还抱着个包袱，你大妈手里啊抱的就是娃娃了，还不是你磊子哥，是你连大姐。杏儿不禁问道，那盆景咋都不见了？熏星网非常的感慨，嗨，还不是你们这些孩子淘气给打坏了，你们都忘了，我还记得真真的呢。杏儿和荀大爷在厨房里这么聊着，荀磊和冯婉书却在荀磊房间里谈论着完完全全不同的话语。冯婉书手里拿着本翻开的杂志，他刚看完那上面沐英的文章，不由得问荀磊，哎，他就住你们院里，你见过他？荀磊说照过面点过头，可是没说过话，他看上去文文静静的，没想到却有这么激进的观点，他的观点你接受吗？冯婉书思考了一下，他这文章写得挺漂亮，富于雄辩，可他这屋子里田野上山顶上的比喻实在是站不住，那爱情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，而不是一个人和景物之间的关系问题。对于风景，对于物品，我们可以这样做，比如看腻了小桥流水，那我就去欣赏高山大河，用腻了这只茶杯，那我就干脆把它砸碎了事，总之吧，有了更好的，自然可以立即舍弃旧的去用新的。可是这怎么能来这样对待一个人呢？爱人或者说爱过的人，他不是一件穿旧了的衬衫可以像脱衣服那样一脱一扔了事，人家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一条鲜活的生命，那有着一个具有同样价值的灵魂。既然爱过，相互享受过，那么即使现在不爱了，不想维系原有的关系了，也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，要尽应尽的义务。那按你这么说，夫妻任何一方单方面提出离婚都是不道德的了，即便一方爱情已经消失，也应当继续尽夫妻间的义务。哎呀，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。冯婉书打着手势，寻找着最恰当的表述方式。比如说一件衬衫，甚至不脏不破，你也可以弃之不顾。可是一个活人，尤其又是爱过的人，缔结过法律关系的人，即使你觉得他脏了破了，你也必须慎重。这样说不合适，不是说对方脏了破了，而是双方的关系上有了裂痕，痛苦的裂痕。那么我认为适当的克制自己的反方向感情，更多的为对方着想，做出恢复原有情感的努力，就都是应当遵循的道德标准，或者说都应当是自己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人格要求吧。 可是如果克制不住恢复不了呢，那么到头来不是还得离异，而且拖拖拉拉的离异会给双方尤其是被动的一方造成更大的痛苦啊。荀磊显然是同意冯婉书的见解的，不过他觉得要使这见解成立并且胜过穆英的观点，还必须从多方面对他进行锤炼。荀大嫂这时候从薛家回到了自己的家里，自打听见那边吵闹起来跑去劝解，荀大嫂已经来来回回去好几趟了。这一趟她送去了鹌鹑蛋，回来对荀师傅说，哎呦，薛师傅那老两口真可怜，新娘子闹别扭离了席再也不回新房，闹不好没准还赌气回娘家呢，你可这怎么好啊，没有比他们老两口更要脸面的了，要是闹大发了呀，薛师傅倒好说，薛大妈指不定会怎么着呢，我看他这就快昏死过去了。荀师傅这时候从嘴里取出了烟斗，认真地问，哎，那新娘子究竟闹个什么呀，要是一心想着那块小坤表，以为是老薛他们诓了他，那干脆咱们先拿出钱来，让磊子这就给他们再买一块来，让他先带上，那不就结了。荀大嫂一愣，可他立刻也从老伴脸上看出了他的心思，他准在想，如今的这号新媳妇真够呛，你究竟嫁的是人还是嫁的是表啊。可老伴也准在想，老薛老两口不容易，当年老薛在隆福寺里当喇嘛，逢上阔人家有丧事去念经，一大早上去，上午三遍下午两遍，天黑才散，他管吹那个两米来长的港筒，你当是轻松的事儿啊，也分不着多少钱，还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拆了东墙补西墙，挨过一天算一天，好不容易熬到解放，又撑过了那乱哄哄的运动，正儿八经的给月子办喜事，偏遇上了这么个糟心的事儿，咱们能眼见着撩开不管吗？荀大嫂说，你这主意不错，可是咱们今儿手头哪有那么多活钱啊，头几天不才把你这仨月挣的存了死气啊，哎，把活期折子里的全提出来，不够干脆就破了那死期的，银行也得干呢，人家准得说你们这不是瞎折腾吗，刚存上死期没三天又后悔，说不定还得让单位开证明那才让破呢。大爷大妈，不就是一块坤表吗，多少钱啊，500块够不够，俺先搁上，有了再还给俺就是了。哟杏儿，哪能让你掏钱呢，你大爷这本来就是管闲事，我们管下来不成问题，就是今儿啊银行快关门了，折腾证明什么的来不及。荀大爷却说，嗯，就先用上姓的，明儿个我给姓补上，你去悄悄的把老薛请来，我呀让他给咱们磊子形容一下那表究竟什么模样，好让磊子照葫芦画瓢，我的意思啊是先让老薛一个人知底，先甭让薛的嫂知道啊，跟他们家别的人就说那表啊是让咱们给找着了。荀大嫂一拍巴掌，对，就说是啊我们打门洞里捡着的，显见是那顺手牵羊的，临出门的时候害了怕给扔在那旮旯里了。荀大嫂就过去去请薛师傅，杏儿取出了300块钱，荀师傅叫出了荀磊和冯婉书，偏这时候那错找到韩一潭家的人被葛平指点到了荀家，敲着他家的门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《 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。 荀磊去开了门，门外是一个年纪比他大不了太多的年轻人，瘦高个，瘦长脸，皮肤黑黑的。来人一见荀磊就说：“你就是荀磊吧？哎呦，找着你可真不容易，你在家这太好了。”荀磊把他让进自己屋，请他坐定。您是？来人赶紧自我介绍：“我姓赵，我是出版社的编辑。哎，你不是给我们寄了一部译稿吗？”“ 对。” 荀磊自信地望着他，心想：“总算有结果了，大概是来通知我已经被录用，或者已经由他们送专家审阅过，有些地方还要请我在家修订。”冯婉书闻声进了屋，他也确信这编辑是来报喜的。荀磊翻译那本书的全过程他都清楚，并且是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到邮局去寄出的。他们确信不走后门，不拉关系，不靠取巧，不凭侥幸，而全凭荀磊敏锐而适时的选题，通达而流畅的译笔，必要而准确的注释，就能使这部译稿被出版社欣然采用。但是那编辑带来的却是噩耗。他从提包里取出了那本墨绿色布面精装的原著，和荀磊那一大摞抄录的整整齐齐的译稿，以同情的口吻宣布：“我们编辑部主任让我写封信，通过邮局退给你，可是我觉得还是应该自己亲自来一趟。”荀磊两颊的血色顿时消失了。自从考上这个部门，他各方面都一帆风顺。他没有清醒地认识到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几年他多少有点娇生惯养，包括院里邻居们对他的赞誉和倾慕，实际上是促使他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如同玻璃般晶莹坚硬，然而同时也蕴含着可怕的脆弱。他不禁颤声地问：“难道是这个选题不合适吗？”冯婉书抢上去说：“实在的，这个选题再好不过了，目前国外这种非小说的纪实性作品不仅进入了畅销书行列，专家们往往也都给了很高的评价，这本书对国内几个方面的人员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，我要是你们出版社，我一定抓住不放。”那位赵编辑一看就知道这位姑娘是荀磊的对象，她跟荀磊是两位一体，就跟他说：“你们事先不跟出版社打招呼，也不了解一下各有关出版社的选题计划，自己认准了就开译，译完了就寄出去，这气魄和勇气我很佩服，可这其实是很冒险的。因为像这类翻译书，我们一般是早在去年前年就定好了今年的约稿编发还有出版计划，那外稿是很难挤进来的。不过即使这样，你们的选题也还是命中了靶心，这本书属于无论如何应当及时翻译介绍过来的，哪怕是挤掉原来计划里的选题，也应该把它排进去。”“那既然如此，你们干嘛不用呢？”荀磊觉得这心里头像横着一根筷子，他很久没有这么烦躁了。冯婉书显得很激动：“难道是嫌一笔不行？那你们可以找专家鉴定啊，你们找不到，我可以帮你们找。”赵编辑说明了真相：“我们主任并没有看译稿，他不敢说这部稿子译得不好，那他凭什么行使了否决权呢？说穿了吧，他是看了我提供的关于译者的材料，他说22岁不行，太年轻了嘛。 他仅仅是凭着一种思维习惯就枪毙了这部稿子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不相信22岁的人能翻译好这本书，或者说即使你翻译的不错，他也觉得还轮不到由你来翻译这本书。这样的书，他不能让你这种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来署上译者的名字，就这么回事儿。这原来是编辑部内部的事儿，似乎不该跟你们说，可是咱们是一代人，我觉得不能不明不白的把稿子退给你，我想我还是该来一趟，在退稿的同时把我个人的态度亮清楚。我认为我们主任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论资排辈的思想是不对的，是扼杀翻译人才的，也是对四化不利的。可是我眼下无能为力，我跟他争也没有用，因为我在他眼里也是轻如鸿毛的，我也还不到30岁，而且也并不是什么正牌的大学毕业生，我也是工农兵学员而已。赵编辑一番坦率的表白，使荀磊心里淤积着越来越多的愤慨。年轻竟然成了他成功的障碍，这怪诞的打击让他如何承受？他一时哑口无言。冯婉书不平则鸣，他高声地说，你们主任叫什么名字，我去找他当面辩论，再不然我就到出版局去告他，哪有这么压制年轻人的？再说了，难道仅仅因为翻译的人年轻这个选题就弃之不顾吗？赵编辑苦笑了，选题他倒不想放弃。对了，他还让我在写退稿信的时候跟你撒谎呢，说我们早就把这个书啊列入了选题了，已经联系好了译者了，所以不得已把你们的译稿完璧归赵。其实他是在命令我给你退稿的同时才布置我去找高老师约稿的，请他来翻译这本书。哎，高先生你们当然知道，资历辈分那都是很过硬的。冯婉书截断了他的话，可他未必能翻译好这本书，我太了解他了。我爸爸在大学里当党委副书记的时候，他是系里的副主任，学问不用说是有的，人也很好，可是自从30多年前从国外回来，几乎再也没有出去过。他所熟悉的是古典的英语，或者说是50年代以前的英语，对于这本书里所反映的生活情绪以及这本书所使用的当代英语，他肯定不如荀磊熟悉啊。啊，他自己也是这样说的，赵编辑证实了。可是主任不让我告诉他，已经有人拿出了译稿，所以我只拿了原书去。他说他看过这本书了，他不喜欢，而且他最近身体不好，如果动手来翻译起码要翻上一年，我们再印上一年，等书出来都85年了，而这本书的参考价值到那时候恐怕起码得打7折。你们看，主任迷信他，他又不领情。荀磊和冯婉书不禁冷笑着摇头叹气。 听众朋友，刘心武的长篇小说《钟鼓楼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作品发表于1984年的《当代》期刊，并由此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。小说反映了80年代初北京市民的生活面貌，今天读来使人另有一番耳目一新之感。有人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。本节目录制采用的是作家出版社北京当代文库出版工程文学库2015年4月版，演播梁岩，录音师孟孟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向往》，田地作词，印心作曲，廖昌龙演唱。 点燃希望的星火，把梦想照亮，崭新中国闪耀东方。执着明天的追求，为了祖国的富强，你带领我们迎来幸福小康的阳光。实现百年梦想，实现百年梦想。看那鲜艳的旗帜在蓝天飞扬，扬帆远航，风雨担当，描绘美好的世界，贡献中国的力量，你带领我们奔向民族复兴的前方。实现百年梦想，实现百年梦想。 我是周世明，和我一起开启路虎之境。 18年款路虎发现神行，35.8万元起，首付低至7.16万元，更尊享一年零利率。即刻前往路虎展厅，400-820-0187。 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？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。 不就装修吗？找全包员啊，还至于这么苦？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员。 对，你家80平8万就够了，连家电也送了，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。 哇塞，全包员真划算，省钱请你吃海鲜。 400-606-8866，全长999，含家具送家电，就100户。400-606-8866， 家中就要全包员。 想见店内活动。 大中午的又不吃饭啊？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。 不就装修吗？找全包员啊，还至于这么苦？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价全含的全包员。 对，你家80平8万就够了，连家电也送了，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。 哇塞， 全包员真划算，省钱请你吃海鲜。 400-606-8866，全长999，含家具送家电，就100户。400-606-8866。